就是佛教儀式嚟噶啦，就係、是、佢。 好喂，曹師達，你搞緊啲乜嘢啊？ 我、哦、你有睇到啦，睇緊那些年啊嘛。 那些年你都啱， 梗係啱啦。啲話題都咩幾正啊？幾萬人睇重温嘅，你真係講笑真係。 幾萬人睇重温，咁有冇俾月費先？幾萬人重温。幾萬人都話自己有交月費，實際個個都口裝荷包粒嘅。你睇你，你啲死出精。 夠啦夠啦夠啦，點樣交先？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啦。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嗰陣時茶葉 種噶嘛， 即係你講呢啲所謂通商嘅茶葉係一個最主要嘅 主 要嘅材料，最主要 嘅茶同鹽啦， 最主要嘅項目啊， 茶鹽糖啊三樣啊， 茶葉係一個最主要嘅項目嚟，大佬 富貴啊嘛，英國佬攞咗嚟啲茶種喺印度種噶嘛， 人哋又真係講究， 係啦，真係講究， 係嘛？你而家你買啲，譬如你飲啲靚啲嘅英國紅茶，喂，有幾個品牌 又 好差貴嘅， 好貴好貴， 人哋唔會俾啲假嘢嚟飲，人哋唔會喺個烘焙嘅過程裏邊又落啲嗰啲唔知咩落去，咁你熬底噶嘛會。嗱，如果講啲茶嘅烘焙技術，台灣做得好啊！我而家話俾你聽， 台灣聞名嘅，台灣聞名， 台灣做得好噶，唔係講笑噶，係咪？ 保持 我哋嗰啲原產地，睇住嗰啲人點樣摘茶葉烘焙，呢啲我全部睇過曬。 佢哋冇斷過傳承啊嘛。以前我哋而家就係唯有中國就係話嗰啲龍井啊，以前嗰啲啊。就話又要揾啲處女啊，走去摘噶嘛，摘完咧擺翻個胸嗰度，嗰啲係最靚嘛， 係嘛？咁咧呢啲又係 嗰啲而家壞鬼書生搞出嚟噶嘛？ 呢啲屌你老母讀撚壞書嗰啲人託出嚟嘅，即係完全都係完全唔科學嘅，係咪先？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主持：姚冠東、阿雲。 好，大家好，回嚟第二節的天地有正氣，亦都是九月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晚上的一集節目，亦都是今日適逢亦都是雨傘運動四周年啦。頭先諗住唔講唔講咧，都係忍唔住講咗成， 你忍唔住啊！ 唉，成半集，即係其實因為始終雨傘運動對於小弟嚟講，或者對於我諗好，對於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又好，年老人又好，即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其實是一件不能磨滅的事情嚟嘅，即係一件一場不能磨滅的運動。咁亦都我每一年都好似彷彿喺節目都要講一次，即係佢到底帶嚟為香港帶嚟嘅乜嘢嘅後果咧？咁我哋好簡單，我哋睇事實睇數據，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嘅後果係點咧？我哋立法會有篩選啦，亦都唔係即係所有政黨都可以入閘啦。亦都 言論自由不斷收窄啦， 言論自由亦都即係大幅收窄啦。警察權力有擴即係疑似擴大咗啦，可以任入啦，甚至可以提請呢個保安局局長做嘢添啦，好啦，犀利啦，咁即係新聞自由亦都係進一步嘅 倒退 嘅，嗰個自我審查亦都進一步嘅嚴重咗啦。咁整體香港社會即係亦都即係所謂嘅普選遙遙無期啦，政改亦都遙遙無期， 冇咩人提添啦。 政改亦都冇政黨肯提啦。咁泛民亦都即係嗰種醜態，亦都越發就越嚟越醜，就即係而家即係嗰啲叫咩啊？窮得只剩下議席嘅啫，即係所謂嘅泛民點解即係而家？好多人話超咁你又唔屌建制，點解你成日屌泛民啊乜撚嘢啊？成喂建制開宗明義佢係屌你啦，有咩支持政府？佢冇做錯嘢喎，係咪？佢奶共佢冇做錯嘢， 佢做得好好添， 佢哋 perform 得好好，呢、這個。 咁你有个咁样嘅游戏，有个咁样嘅政治游戏，佢而参加，咁佢而又佢又赢咗啲议席，你又咁佢哋代表住香港嗰啲奶共嘅人士嘅选票噶嘛？咁佢冇对唔住佢啲选民，但系你哋啲泛民主派就对唔捻住你啲选民咯。你啲投你票，投你啲泛民票，希望你可以帮香港人争取民主噶嘛？系咪？所以你先叫泛民主派啫嘛？唔系叫泛民生派，唔系叫一地两检派啊嘛，唔系叫反割地派啊嘛，你叫民主派啊嘛，系咪？咁边个喺度欺骗选票咧？系咪？边个喺度屌你谂呃鸠市民咧？人哋建制派冇欺骗啊，我系奶共啊， 开宗明义噶啦。 即系虽然有啲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即系因为民主建港同盟系民建联啊嘛，咁佢又民主咁，但系佢。佢系民主嘅，佢真系民选入去嘅。民建联啲贱人系民选入去嘅，系嘛？屌佢又冇违反，又冇违反。我谂下谂下，屌你，其实 即系讲得好好添。 即系但系你嗰啲所谓民主党、所谓嘅公民党，到今时今日，屌你老母，你哋呢一班咁样嘅甚或乎社民联啊，什么人民力量啊，大捻炸嘅泛民政团，而家屌你工党呢啲，屌你啦尾炒埋一堆堆，都唔知道做乜鸠嘅喺度，系咪？系嘛？即系而家到雨傘运动都经已四年啦，即系你哋完全系冇反省嘅，亦都冇令香港嘅民主有寸进，仲要系大幅大幅咁开倒车，系咪？上一节就讲，其实我哋上一节就讲到即系阿郁文单案啦，咁啊掟杯案终于又最终嘅即系叫做上诉得席啦。咁亦都即係呢一單案係發生喺即係幾年前嘅立法會嘅裏面啦。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官司即係到最後呢，本來呢就被判就被定罪嘅，黃毓民就被定罪要監禁兩個星期嘅。咁就之後就一路上訴啦，到今次係上訴得席嘅，就撤銷咗個定罪。咁呢個呢有幾樣嘢我自己係欣賞嘅。首先就係第一就係話佢據理力爭到一路上訴到底。係咪？咁即係唔似得有啲就有啲嘅所謂嘅政治人物就話有見罰得輕就算啦，服務令服務啦，坐短短監就唔再上訴。咁問題係公義嚟㗎嘛，係咪？咁但係如果呢件事發生喺我身上嘅，我都唔排除我會咁，即係我都唔排除我会哇屌你，我必有钱再上诉啊！屌你老尾，我游捻咗游去算啦，即系或者系屌你坐两个礼拜算捻数啦，找捻咗条数佢。即系我明白个心态嘅，但系即系我只系想讲乜嘢系啱，乜嘢系唔啱。即系你认捻咗个罪系罚得系判罚得你轻，或者即系你个刑期系轻。但系问题唔代表嗰个判刑系啱噶嘛？系咪？就算你服完刑，你都要话俾人听，屌你老尾，我而家我唔捻系服呢个判决噶，不过屌你，我找捻咗佢算。系咪？即系而家其实冇一个系会讲翻呢啲出嚟嘅，系嘛？即系就算找完数都好，即系呢个系不义噶嘛？呢啲检控系根本上系本质上系不义噶嘛？系咪？你上诉到去最终嘅警员系啊，咪就系要洗钱咯？系啊，即系明白嘅。系嘛？即系呢事其一，即系据理力争嗰样嘢。第二就系话，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议会抗争嘅一个案例。喺个议会里边嘅抗争嘅案例，即系而家讲议会抗争，其实嘥鸠气。即系因为自从2016年选举到即系选立法会到而家呢2018年都就嚟年尾添啦，系咪？即系呢几年嚟，大家见到议会有抗争过？ 有嘅咩？冇咗好耐啦。 议会有抗争过咩？ 我基本上唔知佢哋开会添啊，有阵时 系嘛，即系呢样嘢系黐鸠线嘅，即系有抗争咁啊，系啊，咪开头嗰啲嘢咪出去，哎呀主席咁啊难啊， 系， 哎呀，然之后咧就好假咁俾人抬出去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嘢。咁而家问题，你要抗争，咩叫抗争啊？就系你系用达成目的嘅一啲手段啊嘛，而唔系个手段本身嘛，系咪？嗱，所谓嘅议会抗争。是要有，即是你是要有一些 action 做出来，是要令到个法案是过不到的，这样你才是一个议会抗争嘛，是不是？而不是你都知道个法案过硬的，然后你办抗争嘛，即所以这件事我也是最懒反感泛民，即是这几年来在议会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立懒杀废懒到嗨咁样废，咁佢就 怪就俾人 DQ， 怪唔够议席。唔捻系呢，以前都唔紧捻够议席噶啦，屌你老母，几时够个议席啫？我当你够议席啦，屌你啦乜？你过捻到功能组别咩？不嬲个制度都系你过唔捻到噶啦， 不嬲都系弱势噶啦。 即系冇改变过噶呢个事实，你赖乜捻嘢啫？屌你老母！你哋有抗争过咩？你哋有屌你老母鼓动呢个传媒同埋呢个群众压力？佢哋冇啊嘛！一地两检，屌你老母，懒捻到閪咁捻样，永远都话各地两检，各地两检，各点样各捻到而家？屌你老母好啦，高铁通车，竟然有啲冚家铲嘅泛民主派，竟然可以去屌你老母个通车典礼嘅，即系嗰啲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呢啲咁嘅柒头，屌你老母！即系你选你投捻得民主党票，你都系屌你老母智障啊！话俾你听，真系智障 的，或者你系建制派嚟嘅，其实本身你 即系你 系 低鸠能嘅，你个党做紧乜捻嘢？你个民主党做紧乜捻嘢？屌你老母！你之前唔系反对一地两检，又话各地两检，又话成成嘅咩？系咪？屌你老母！你去通车嘅，你去屌你典礼嘅，点捻解会讲捻样嘅咧？ 仲好开心咁样啊！去到。 我真系想问你过关嗰时候心里边有咩感受嘅咧？即系屌你老母臭，系呢啲人咁捻样嘅，屌你老母正棍恶棍，即系完捻全系屌你老母欺骗嘅，即系诈骗案，完全诈骗嘅，系咪？即系离捻晒罩啊嘛， 离捻晒罩， 即系呢个立法会，而家呢个立法会议员即系离捻晒，离捻晒，佢冇抗争可言，系咪？拉布系咪？拉布點解要拉布？就是因為你從來都係屌你老味反對唔到噶啦，即係你搞唔到噶啦，即係你個關鍵否決權力嘅啫嘛，係咪？而家屌你老鼠，你可以做得啲可以做得啲乜撚嘢咧？ 係而家我連拉布都聽唔到有啊！即係其實不嬲都係唔夠議席噶啦。咁甚至乎咧，有陣時咧，我預咗你係嗰啲所謂嘅抗爭行動咧，係都冇用嘅。但係真係想見到你真抗爭啊嘛，就算冇用都好，我起碼見到你真係有 action 啦。 屌你真係或者你咪靜坐咯，係嘛？搗亂議會咯，係嘛？吹 BB 阻撚住佢咩咯？ 係啊， 係嘛？即係然之後就有人拉手拉手喺個議會門口擋撚住啲保安入嚟咯，即係好撚多嘢可以做噶嘛。而家仲要人哋屌你啦咩？话要检讨议事规则，又话检讨成咧，就话唔捻俾你班友 放小你飞刀， 放小你飞刀啊，手铐手啊，屌你谢伟俊呢啲咁嘅柒头，屌你老母仲话研究啊，要修例啊嘛，话赶捻咗你出去，又话几耐唔俾你开会啊嘛，系咪？即系人哋而家屌你老母，仲可以加强个管制，而你哋班柒头就坐喺度，屌你老母入落去你管制，我哋唔做住咯，咁样啊，屌你老母成班乖学生咁样样。做乜撚嘢啫？我哋使乜需要你呢啲咁撚樣嘅人啫？屌你老母咁樣話同人哋屌你老母爭取民主，而家你個對手係咁撚樣嘅極權共產黨帝國啊，大佬，你仲可以做得啲乜柒嘢啫？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好軟弱嘅，而家泛民，即係就算你爭取唔到任何嘢都好，你係要抗爭嘅出嚟，你係出嚟代表人民抗爭嘅。我好想見到你哋嘅立場係堅定硬朗，但係而家。泛民俾我見到嘅就係軟弱咯， 立撚殺啦！即係你俾我再選，我一票不投泛民，一世一票不投泛民。屌你老母！你即係你而家屌你老母劉小麗嗰啲去走去選舉，屌你老母仲喺度話又話關鍵一直又碌出嚟講得㗎，你仲夠膽死講嗰下先口硬無恥啊嘛？你明唔明啊？嗰下先無撚恥啊嘛！屌你老母！你而家仲講嘅，仲可以攞出嚟講？屌你呃了呃幾撚多次啊？屌你阿婆都屌你老母！你呃阿婆要呃到幾耐啫？你呃到幾時啫？屌你老母係，即係你啲咁嘅泛民，你唔係人嚟嘅，你係人嚟嘅咩？你哋即係你哋係人嚟嘅咩？ 即系下一次， 我问你哋系咪人已经俾面你？因为建制嗰啲系人渣，系嘛？即系嗰啲系渣嚟噶啦！你都仲有屌你老尾，仲有生物嘅气息 啊 ？Human 啊 ，human，partly，partially human。 OK， 屌你老母閪！咁啊，所以即系郁文案，即系亦都第二样嘢，亦都示范咗一样嘢，就真系一个叫做司法抗争啦。奇伦讲得都啱嘅吓，佢系自辩嘅，系嘛？即系一般啲老，即系一般嗰啲律师啊，叫你认罪算啦，罚得好轻嘅，屌你老母，系嘛？啲公民党最叻噶啦，啲律师啊嘛。即系我讲啲律师最叻啊，即系唔系话公民党最叻，我觉得公民党里边嘅好多律师都好精于此道嘅，即系你司法抗争，即系冇错啦，咁啊亦都系即系选择自辩，咁自辩亦都有理有节嘅，我谂大家都好多郁文嘅 fans 都一路有听过佢嘅呢个示范啦，咁啊 即係呢樣嘢亦都係喺議會裏面係需要有抗爭，而到今日即係唔好話淨係鬱文，即係好多我其實都連帶埋長毛嘅。咁啊，即係佢哋離開咗議會之後，其實而家議會係零抗爭嘅，你問我就一啲議會抗爭都冇，嗰啲唔係叫抗爭，嗰啲周不時行出主席台嗰啲咧，即係嗰啲絕對唔撚係抗爭。 新聞 嚇，嗰啲五分鐘就完㗎啦，係咪？即係嗰啲五分鐘至十分鐘休會翻嚟完㗎啦，係咪？即係而家議會抗爭已死啦，邊個話要入議會抗？争嘅啫，2014嘅时候雨伞嘅时候又话屌你老母 ，I will be back 嘅。好啦，跟住2016年嗰啲柒头邵家臻选到又话我 we will be 已经 back 咗嘅。咁你喺议会度做紧啲乜卵嘢啊，邵家臻？我屌你老母，讲你班卵人， 唉， 呢班柒头，屌你老母，到今日。即系我呢啲节目就唔捻使同你屌你咩，同你举例，你屌你，哎呀，我别几多个议案乜捻嘢，乜捻嘢，我净系睇到你屌你老母成个议会冇捻抗争，你嗰班所谓雨伞入捻到去，屌你老母全部唔知做乜鸠嘅，有多都俾人 DQ 咗啦，当然即系 系 阿罗冠聪佢哋俾人 DQ 咗啦， 系 咪阿梁油佢哋俾人 DQ 咗啦，早 系 咪即系我就唔捻明啦。咁你哋喺议会呢班所谓泛民主派，到底你哋做过乜捻嘢？第三樣嘢關於鬱敏案，我都有啲嘢想講咁啊！好多人即係近幾日咧就見到鬱敏單案，哇！即係好開心啦，好鄧鬱敏開心啦。咁亦都我諗唔止鬱粉嘅，即係其實社會上面好多唔係黃鬱敏嘅 fans， 即係其實我講到今日我都係咁樣講噶，即係我絕對唔係教徒嚟嘅。雖然有時我會叫做教主，但係我都唔係教徒嚟噶。我想講下咁好多其實一啲非教徒或者係唔係不嬲唔係即係鬱敏 fans， 即係對依件事個判決對成件事其實都係鄧啊鄧呢件事好撚高興嘅，即係鄧呢件事好撚開心，覺得呢個判決係正常嘅，係咪？即係屌你老味，即係個法官屌得梁正都啱，所以吹到佢都啤一聲，即係完全基本上話佢唔可靠， 係 即係話你個反應咁嘅證人嚟嘅，屌你話俾人掟你反應咁嘅，屌你如果你好危險，你好似你所講嘅好撚驚，好撚成嘅，咁你唔會咁撚樣噶嘛個反應。 啲 acting 一啲都唔好， 啲 acting 咁撚曳， 好曳嘅啲 acting 梁振英。 咁所以即係亦都因為佢個原告人係梁振英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好多市民好開心呢件事。咁另外有關於呢件事，就好多人見到呢單案之後就話：哎呀，不如勸阿鬱敏去選西九啦，或者即係西九始終係一個。叫做老巢啦，咁我唔知道，我冇同鬱敏溝通過，亦都冇同佢有冇交談傾過呢件事，係咪？咁我只不過係作為一個佢嘅朋友又好，即係點都好啦，咁樣我就覺得不如等佢自己諗啦，唔好搞啲咩勸進嗰啲嘢啦，即係唔好大家咁多即係唔好咁多意見啦。咁因為難得。即係鬱敏退咗落嚟，第一享受下生活啦，第二亦都可以暢所欲言啦，亦都係即係可以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啦，咁亦都即係幾年都見到玩下馬仔咁啦，即係相當快樂，見到即係阿鬱敏其實即係都開心嘅，咁退咗落嚟唔使喺嗰個即係圈子裏邊咁啊，即係落得即係龍孫而落去啊旅行玩下咁啊，即係而佢嘅就正正係因為咁咧。而我覺得即係就算佢講句説話，而家個 credibility 都高好多，即係我唔係話佢以前唔好 credibility， 大家唔好歪曲我嘅説話，係咪？咁但係即係起碼人不在其位，係咪？ 自在好多， 自在好多，即係講句嘢都暢所欲言一啲，即係或者係屌想點講都得啦， 係 咪？咁所以我都唔即係我自己嘅立場係非常清晰嘅，我個人咧就唔會勸進嘅，即係我唔會。劝佢再参选啦，因为我都讲，即系都讲咗，我上个礼拜即系屌鸠刘小丽，即系我都觉得喂，屌呢个议席嚟做咩？即系屌你谂乜做嗰年纪系咪？即系教主又唔系未做过，系咪做咗咁多年啦？系咪咁仲做嚟做咩咧？可以做到啲乜嘢？根本咩都做唔到。除非教主想入去，屌你谂乜？即系玩我嘅结嘅， 系啦， 屌你谂乜嘅？即系教训你班柒头嘅，吓玩柒下你哋嘅，咁样唔同。 同喎，咁又唔係咁講法喎，咁我支持下，即係係搞局嘅啫，入去我唔撚嚟同你屌你老味，真係玩議政嘅，啲還掂咗個年紀嘅，即係我入去搞局嘅啫，啊，即係咁又唔同啊，咁所以都係呢樣嘢就我哋作為旁人，或者我自己作為旁人，我就唔會太多聲氣嘅，嚇，咁啊，即係我就覺得我只係想即係阿鬱敏老人家自己即係活得開心，即係作為即係朋友好咩都好啦，唉，唔好撚屌你老味成日俾。成日俾班柒头呢样嗰样又激气，你后尾对捻住班官啊！讲真，如果俾即系唔好话俾郁文啦，俾我见捻到陈凡呢啲咁捻样，屌你老母！ 好激动啊！ 智障啊！啲陈凡呢啲人系咪？我屌你老味，我都忍唔捻住，我惊佢老人家忍唔住喐手打够佢。屌你老味，见到陈凡呢啲咁样， 唔好咁激动，唔好咁激动。 马时亨呢啲， 唔好咁激动。 唔好话郁文老人家，屌你老味，我见到佢，我想揼柒佢啦！屌你老味， 你个头想点啊，陈？ 屌你老尾，真系想打柒佢啦！屌你老尾閪，系嘛？咁啊，即系所以呢样嘢亦都即系恭喜郁文啦。咁啊，亦都今个礼拜喺本地嘅政坛，亦都有一单非常之重要嘅事啦。咁就系呢、這个香港民族党就正式被保安局咧列为呢、這个 非法社 经社团条例，就判定咗为非法社团， 系 啦。咁就亦都责成咗即系警务处系啦嘅三合会及有组织严重罪案调查科，咁就即系去跟进呢件事嘅。西捻嚟， 犀利啊！ 民族党真系犀捻嚟，屌你老味！ 三合会 就冇佢咁样嘅招呼，真系 哇！ 你有冇见过？你可曾有见过保安局局长咁高级数嘅官走出嚟话？我而家已经责成咗有组织及严重罪案调查科去跟进三合会社团新和联胜嘅状况，红兴社团嘅状况系咩？冇啊嘛！边个同红兴有关嘅事情？边个同东升有关嘅事情？系咪？都唔得嘅。喺学校咧就绝对不能讲。嗱，今日到杨润雄啦，到杨润雄个柒头啦。咁啊，杨润雄喺学校。直情係責成香港嘅中小學，直情話喺學校港獨咧，就完全違反咗基本法， 不能討論嘅， 係不能討論嘅，冇討論嘅空間嘅。你有可曾見過香港有教育局局長走出嚟話喺學校就不能討論黑社會嘅？連黑社會都不能夠討論嘅，係冇討論嘅空間嘅。喺學校係不能談論呢、這個 三合會嘅儀式。 我成日咧，我驚我漏口講撚咗啲真嗰啲黑社會社團名出嚟，係 嘛？所以我幫你 太順口， 幫你講一講。 係啦，即係絕對不能講和聯性嘅，喺學校不能絕口不能提呢、這個東星社嘅，係 啊， 中青社同紅興社呢啲唔不能夠喺學校談論嘅。屌你老母都唔会讲咧，有冇保安局局长讲过冇啊嘛？有冇教育局局长讲过？屌你老母！我哋僆仔嘅时候，屌你黑社会学校收僆嘅，我学校三个字头啦，名校嚟，我学港岛教会名校都三个字头啦，系咪？西区嗰几个同我嘅字头都有讲啦，系咪？屌你以前我哋日日啊嗰啲屌你老尾食 lunch 有时有班咁嘅坏嗰啲叫做咩成绩比较差啲即系比较嗰啲 曳少少 嗰啲班屌你阿水都知道佢系屌你嗰度嘅佢系嗰度嘅佢系嗰度噶啦屌你大捻大声声喺学校讨论噶啦屌你而家。杨润雄竟然话喺学校就唔能够讨论港独， 系佢嗰封信咧，仲要话咧老师系有责任，去同啲学生讲系港独系唔啱嘅，系唔可取嘅，系唔可以讨论嘅。喂，我想问，我唔识点样教啲学生，话俾佢哋听，唔识唔好点样讨论港独啊？点解啊？因为讨论港独系冇错噶嘛。 香港 系 有言论自由噶嘛？ 系啊， 系咪点？你杨润雄，你点捻样可以讲得出口话学校不能讨论港独咧？ 系啊， 系咪？ 唔识教真系 咩要慎防港独啊？屌你妈！我未捻听过一个教育局局长向住全香港嘅学生话小心黑社会，我未捻听过。你而家要小心，屌你老味，好似民族党呢啲咁捻样嘅就话要小心港独。 我屌你老母，你乜撚嘢社會嚟噶？係咪？你保安局局長而家即係我，即係保安局局長唔會叫人哋屌你老尾，不能夠參與呢、這個 非法活動啊， 和性唔係 三合會活動、 啊、和聯性呢啲組織啊，紅興呢啲組織係不能夠參與噶。系嘛？即系我冇听过，我净系听过屌你老母保安局局长叫人哋唔好参加香港民族党，即系唔可以租场俾佢哋，又乜都唔捻得嘅，即系话哦屌你老尾，好捻正喎！我哋大家都知道喺香港活多过二十年嘅人都知道，每年嘅春茗几捻多各大社团都 book 酒楼，系咪？我哋细细个就睇古惑仔电影， 系啊， 系咪？嗰啲里边嘅红兴社头长红嗰啲酒楼，屌你！ 呢条长红我今晚特别中意嘅， 屌你老尾！佢哋咪一捻样喺度，屌你老尾 book 酒楼，搞咩？咁第时死啦！咁啊，奇倫真係心水清，真係。第時陳浩天咧，就去呢個應該 New Way 都唔撚做佢生意，唔好話去飲茶都唔撚做佢生意嘅，即係多過三個人飲茶， 係啊， 即係或者四個人，即係約啲朋友去飲茶，都唔撚做佢生意。屌 佢啲著會想 哇 撲打都唔得啊！ 屌你，我點知你個四眼仔？屌你老味，你 非法社團嚟 咯？你嚟我稻香飲茶，你會唔會喺度屌你老母？其實開會㗎。係 啊。 咁如果我屌你喺度開會，我又招呼你，咁我係咪犯法啊？係 啊。 系嘛，即系嚟捻晒大埔嘅，即系呢件事系，系嘛，即系而家呢件事就即系哇，即系个最高荣誉，即系香港民族党就最高荣誉，系嘛，就成为咗一个香港开埠以嚟第一个非即系非 冇做过犯法嘢， 系冇系啦，你讲得好，系从来冇触犯过香港任何一条法例而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嘅一个组织。嘥卵嚟，嘥卵！ 其实有啲校长咧，某啲校长啊，就同我讲过，话佢哋话最麻烦、最难应付嘅系中联办。咁佢啲非法社团啊，呢啲组织系咩咧？唉，我真系唔敢讲。 我话俾你听啊，我同你讲啊，即系你啲咁嘅柒头，即系你啲咁嘅政府柒头咧，中联办呢啲什么柒头，中联办啊，跟你说啊，有你操你妈的逼中联办！我跟你说啊，你越做呢啲嘢咧，你只会适得其反嘅，一定 系。 你越打压，佢哋就越烧得越烈。你有啲嘢屌你好似好似屌你咩性咁啫嘛，好似屌閪咁啫。你越唔俾佢屌嘅，越屌你越系禁佢讲都唔俾佢讲，咸书唔俾睇咧，佢就越偷偷地睇，系咪？即系呢样嘢系人都知啦。你呢班中聯辦，你呢班咁嘅柒頭，你呢班咁嘅瘦頭，我同你講，係嘛？即係你要去接受立功嗎？我跟你說，你即係你越打壓，情形就越撚，即係越撚向壞嗰個方向。 係，啲火越燒越盛， 係咪？ 係， 真係嘅呢樣嘢。 呢樣嘢真嘅， 係嘛？即係同埋呢樣嘢已經係嚴重打壓結社自由，嚴重打壓呢個言論自由。你冇得好講嘅呢樣嘢，無用之疑嘅。點會你一個社團咩註冊乜撚嘢主任提請話屌你老尾保安局局長，今時今日跟住就可以屌你查話你係非法組織。聽日我可以一樣可以對咁樣對付其他嘅組織，係咪？我真係好撚想問，我上個禮拜可以問我同一個問題：點解支聯會唔係非法組織咧？你口口声声话维护国家安全啊嘛，维护屌你老尾社会嗰个咩乜捻嘢秩序话系咪？你哋每年六四搞集会唔捻系破坏秩序啊？屌你老母搞捻到塞车，你唔捻破坏秩序啊？搞捻到啲人行唔捻到啲路，你唔系你游你每年喺度游行，你唔捻系破坏秩序啊？系破坏秩序啊？系破坏公共秩序啊？你支联会系咪？你民阵都系噶，破坏公众秩序，你唔捻破坏？你唔捻你查封佢，你唔捻话佢非法社团，屌你老母！好啦，你话国家安全啊嘛，支联会口号系咩啊？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你唔捻你共产党唔倒台，又点样可以结束一党专政咧？而家中国系行紧呢个多党制，唔系行紧呢个人民民主专政啊嘛，系咪？民主集中制啊嘛，咁由共产党领导嘅多党民主政治啊嘛，系咪？咁如果你唔改变呢个制度，你唔推翻中国共产党，你点能够行建设到民主中国同埋结束到一党专政咧？咁边谂过系威胁国家安全大啲啊？哦，原来唔系民族党大啲，点解啊？因为民族党有四年计划，原来佢。 我都唔知道我听新闻嘅啫， 系嘛？ 我从来唔理解呢啲组织，我唔识嘅嗰啲人， 系 呢个组织我唔识嘅。 四年计划我都系第一次听， 我听新闻讲话佢有四年计划，我都唔捻知咩嚟，屌你老味閪，好捻嘢。跟住原来我发觉。支联会搞紧咗廿几年，原来冇计划就得啦。 哦，原来即系每年喺度喺度唱下歌啊，哭丧咁样就得啦。 系，即系支联会就得啦。啊，因为总之啊，每年啊哭下丧，总之冇路线图， 冇路线图，冇计划 啊。啊，咁 计划就系每年搞一次集会， 同埋唔系，同埋冇计划点样去建设民主中国啊嘛。 系， 系咪？ 冇计划去推翻一党专政啊嘛。 系啦， 系噶， 即系如果吓支联会话，如果支联会吓话唔排除武力推翻中共咧， 咁就唔同啦， 死啦，死梗啦，咁就死梗啦。所以即系呢件事系好捻正嘅，即系你即系呢个摆明就系党禁， 嗯， 系咪？即系讲到底，即系就系被打压嘅党禁， 嗯， 系嘛？即系我就其实虽然好似好笑咁，但系我都真系觉得几捻好笑，我真系觉得几捻好笑， 荒谬啊， 系几捻荒谬。佢今日开捻咗呢个恶例，今日香港特区政府开捻咗呢个恶例，唔担保跟住落嚟任何嘅组织，即系而家佢简单讲就系晒警白啫嘛，即系话俾你听，以后逢亲有任何。同港獨有關嘅黨派組織又好，點樣你叫香港民族軍又好，香港自護又好， 有個新嘅香港共產黨啊！ 嗱，嗰啲我唔撚提嘅呢柒頭，即係因為搞嗰個人就其實就好撚可疑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喺抗爭手法上面係有趣嘅，咁即係整個香港共產黨出嚟係有趣嘅，咁但係背後嗰啲人相當可疑啊嘛，我都無謂理佢啦。 OK， 嗰啲乜乜槍嗰啲，我通常都唔撚理。嗰班人嘅，咁啊，即係所以即係今次就即係話，以後你唔好諗住啲咩即係結社啊，即係唔好諗住話咩喺個開個 Facebook page 啊、Facebook group 啊，而家係就話開個 page、開個 group 都唔得，咁即係話乜啊？杜絕埋好似以前反國教咁樣，你話喺個國學民思潮都係喺個網上成立啫嘛，好多群組即係例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都係喺網上成立先噶嘛，即係話你喺 Facebook 裏邊咧，嗱而家我定性咗個違法啦，你 Facebook 都唔可以俾佢成立噶嘛，理論上 係 即係所以所有嘅有關於即係香港獨立嘅政治組織咧。基本上你都唔使谂噶啦，即 系或者自决嘅组织， 自决未知， 自决未知， 自决就未知，系咪？即系佢会唔会打压埋自决嘅组织咯？我就觉得佢未必会喐呢个Democisto 嘅，即系我又觉得佢哋未必会喐众志嘅。不过而家其实你唔喐佢都冇用啦，即系佢都唔能够参选啦。 系咁啊， 香港众志已经成为咗一个不能参选嘅组织，系、 嗯、 咪？即系你可想而知，到今时今日，我哋嘅民主运动，我哋嘅民主系收窄咗定系增加咗啊？ 嗯， 雨伞运动四年后今日，我哋系到底系失败啊，定系？屌你老尾！我哋有冇寸进？冇寸进不得止，而家仲要系一年比一年倒退啊！各位网友，系咪？所以，咦，系咪又要暂停啦？咁好啦，喂，跟住翻嚟都仲会继续讲下，即系例如高铁啊，同埋呢个中梵建交嘅事，转头翻嚟见。